中方将会根据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反应，又指美方利用涉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关系，破坏新疆繁荣稳定，压制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是绝对不可能得逞。中国反制美国通过以及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之后，中美军方高层通电话。美军发表声明，表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尔里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星期二通电话。两个人同意有效对话和处理双方分歧，以及在共同基础领域上合作的价值。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昨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代表团的时候，亦都重申中方在香港等问题上的立场。杨洁篪说，中美双方应该尊重彼此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加强战略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按照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共同努力推动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天气方面，与热带气旋北面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南海中北部，并预料会在今晚移近广东沿岸。此外，中国西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日抵达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以及非常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雨，日间气温显著下降，天气转冷，随后几日早上寒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3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088点，跌303点，总成交金额5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7点，升3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89.9，跌2.7；腾讯控股328.4，跌2.6；美团点评101.2，跌2.4。汇丰控股57.05，跌9毫；建设银行6.17，跌3仙；中国平安88.6，跌1.4；小米集团9.02，系升咗1仙；盈富基金26.2，跌3.5；中国移动59.6，系升咗2毫；工商银行5.5，跌咗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175，瑞士法郎7.934，澳元5.343，加元5.892，新西兰元5.103，欧元8.6742。每百日元对港元7.2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99。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5点，跌244点。港金现价报13,83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2.08美元，卖出148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而家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近天后庙道。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挤塞，车龙排到合和中心。今夜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 只系提提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咁而家轻铁751 P 线咧系由706线替代，另外614 P 同埋615 P 线咧就分别由614线同埋615线替代。761 P、751同埋614线要改道行驶，其他嘅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子豪，下个礼拜呢天爷结婚啊，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去 Give Me Five， 佢唔喺度，我哋可以话晒事啊。 咁正波成呢排呢我几欣赏师兄祠堂，我觉得佢哋个师兄祠力王呢真係不得之了啊。 好踩界喎、啊、你唔驚搭沉船到时真係祠力共振喎、 啊。天儿走一个礼拜，翻嚟之后连个字幕都冇埋啊。 好似唔好得喎。再諗再諗。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周末，先生，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因为偷睇前度嘅社交网站而被现任发现，导致感情破裂。你系咪其中一个啊？ 我初恋情人就系我老婆，呢啲嘢唔关我事噶。 哦，咁唔知你又有冇咁好彩呢？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会同大家讲下 我嘅初恋情人就系我老婆。 On a Saturday night。 有震动，气压有震重，重到叹大气，即刻想放松，切记这大气，间歇会刺痛，刺进你脉搏，身心跟耳筒全面贯通。来吧，骚动音乐，风骚释放，放大你知觉。来吧。 3:12啦，系啦，今日嘅苏露音乐咧有 Eric 啦， 有燕婷啦， 系啦，咁啊，同埋我哋而家有个嘉宾喺度啦，佢系邓小巧 ，Hi， 大家好啊，第一次做 live 好紧张啊， 咩啊？喺我哋呢度 系啊，喺、你哋个节目第一次做 live 咋， 系啊，好拣择噶我哋个人， 多谢你哋嘅拣择啊， 我仲咁核心添， 我先讲一讲，恭喜你做咗一个好，我点讲咧？我一入场嘅时候，我系觉得，因为，好特定喎， 有咩咪照直講咯。 你有冇聽到一個道理咧？就係話，如果你得到一個 gay market 嘅喜愛嘅話咧，你係有運行嘅呢單嘢，係 咪啊？ 係啦，咁啊，話説嗰日喺麥花臣啊，咁啊喺度睇住一條人龍啦，哇，係、去蒲咁啊呢單嘢， 呢啲好誇張，我真係好多同 friend 講，我嗰一排啦，得我一個女仔。但我想话成程嘅尖叫声，我已经系最低音嗰个啦。但你嗰啲咧，哇！你知我真系只能用四个字大开眼界嚟形容。 我有见到啲 fans 咧，后来啲 story 啦，睇唔晒，但我睇到几个话。哇！今晚撞到好多人啊，简直系一个。 咪先呢个语气系边度翻嚟噶？呢个语气边度嚟嘅？ 我扮某人。我扮某人。啊，今 晚見到好多人啊，簡直係基要咩 reunion 啊！ 我喺后台见到阿邓小巧啦，哇，机巴我， 机巴嚟嘅真系黐线，但我好开心啊，系啊，即系我真心开心系嗰、那个，其实我听翻嗰个合唱版嘅强弱咧，去到尾版，唔系去到 哦，即系同大家一齐合唱嘅时候， 哇，嗰、那个男女声嘅混合原来好好听。即系男嘅低八同埋老女嘅都系唱我嗰个 key 好听噶，系啊，都平均嘅，我觉得。 哦，平均， 平均啩？ 你知我 Instagram 写嘅 story 系一场 show 八成机， 即系有咩？ 我都多啊，七成啦，六七成啦。 唔系我嗰边嘅， 唔系系即系你知系嚟咗一百个嘅男仔入边， 系啊，有六七成。 哦， 系啊，真系、啊。 我以为入边全部都系啊，即系 咁又未去到， 有直嘅，我知道 有，都有啲系前面拍住拖咁样嚟嘅、啊，我都见到有嘅、啊啊。 但 你系咪 嗰啲入咗嚟之后，真系变性小众咯？ 但你自己先 以为系啊？ 有冇 realize？ 咦，原来咦嗰、那个 gay following 都几真系几多下 嘅。其实。其實我有睇過我 IG 嗰啲嘅 followers 嘅比例咧， yeah. 其實都係女仔多嘅， yeah. 即係60%+係女，30%+係男咁樣嘅。咁、但係可能只不過嗰30%+嘅男入邊有 比較多啲嘅、 啊，比較多啲係咯， 係、 啊。咁我都有分析過我啲聽眾嘅類別嘅， yeah. 即係大多數譬如如果係男嘅話咧就。可能是比較是小眾啦、又或者是呢如果他是另外一邊的直男呢、其實通常是一些比較感性啊、或者是一些比較水系的男仔啦 ,emo 系的。即其實我覺得是無論是直又好啦基又好啦定是 bisexual 又好啦即是喜歡鄧小巧的音樂好像都是大家是 emo 一點的、我覺得相對地。你好 emo 啦。 做咩針對 佢望住你啊？ 就係咯，唔係即係 互相指責我哋而家， 我就唔好意思話佢。 係多謝你啦， 因為我嘅惡毒啊， 成日見到佢寫衰人啊嘛。 係啊， 好有性格嘅主持。 係啊， 但其實即係除咗機呢件事啦，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驚訝，就係完咗 show 啦，咁大家喺度傾偈嘅時候咧，我即係我冇乜睇過 show 咧，大家行埋嚟傾偈，即係講翻頭先嗰場 show 咧，個問題係你頭先喊幾多次啊？跟住會問話你咩位喊？咁即係你邊有可能睇演唱會之後係要咁樣嘅方法去做？ 因為水系啊嘛，佢話 係啊，水系即係唔係即係大家係真係比較感性啲，比較需要有情緒發泄嘅人啊，我覺得真 係。O、okay, K， 但我反而 surprise 就係佢反而係幾冷靜喎。 我、你都唔知道我啲 rehearsal 喊到。 係咯，因為我以為佢係一去到尤其是一唱強弱啊嗰啲，佢實在同阿邦一齊唱喎，你邦喎。 我喺第一次同阿邦試 key 嘅時候咧，喺 Friends Music 個 studio 啦，佢一彈琴就喺度。跟住其他人望咗我，死咯！我一定要每一次都要喊少少，喊少少，即系我希望去到开 show 就真系喊晒嗰啲好感动，或者嗰种内心嗰种嘅嗰、那个情绪嘅起伏咯。咁 which is 真系有效果嘅，我觉得我真系喊少咗，即我好似系去到致谢词，先至真系忍唔住咯。 哦 ，OK， 所以我觉得呢个控制得几好噶。 因為我不想人哋入嚟睇我喊住唱歌啊！ 哦 ，OK， 反而台下嗰啲人就死實實啦咁樣。 哇，佢哋可以啦， 係即係嗰個位咧，我嗰位係完全不斷聽到呢個聲咯。 邊個位強弱？ 係啊，即係阿邦同佢合唱嗰陣時候，我就諗，唉，做咩事得㗎？即係你明唔明嗰下我哋真係話，唉，佢都俾張嚟啦，咁多咁樣。 我哋嗰陣成日都話，我哋可唔可以揾次 concert 揾個紙巾嘅 sponsor？ 應該要啦，你 好值 得。但我想問，同阿邦喺台上面咁樣合唱咧？之前有冇試過？ 冇啦，梗係。 即係以前 live house 嘅時候都冇試過。 喂，我出道佢就已經開始退隱喎。 哦，咁啊係喎。 係啊，所以其實係。 你 头 先 讲 句 话心，咁都未去到，即系阿邦真系开始去主要做嗰啲幕后嘅嘢。 佢就开始做幕后啦，佢就觉得，因为佢成日都话自己觉得自己把声拿住咁样，咁又系唔舒服嘅。咁佢自己亦都唔系话好想喺人面前表现咁样。咁去到今年，我都问佢：你 ready 未啊？ Yeah. 你不如嚟啦。跟住佢就话：我估佢话我计一计个康复嘅。速度應該是差不多的了到時他說可以的，我說你上得到台就會好翻的了，因為其實他在 on show 即是30號那一晚呢，他都不是睡得很好，那天早上我是完全沒睡過，30號我一秒鐘都沒睡過，就直踩這個 show 了， 跟住我係同阿邦喺度 text 啦，跟住我話誒、欸、你誒、有冇誒、好啲啊？佢好緊張啊，成、個腦都喺啲誒都係個喺個台度嗰啲啊，跟住咁但係我去到夜晚見到佢喺個台度，我就覺得嗯得啦，佢、即係佢自在啦。雖然佢都有啲緊張，但我覺得。大家嗰個好 welcome 佢嘅嗰樣嘢，俾咗好多好多好好嘅 energy 佢。 係啊，因為大家等咗佢即係再次踏上個舞台嗰、個 moment 噶嘛。 係啊，等咗好耐。 O、okay, K，、所以今次係你邀請佢定係 我邀請佢啊？邀請佢，因為我都唔知佢會唔會，即係我成日都話佢成日都話睇下點啦咁樣，即係佢成日用一個咁樣嘅態度去處理嘅。咁但係當然我知道其實佢係好想嚟啦，同埋佢都好想自己有呢一個嘅信心去重踏呢個舞台，咁、我覺得佢做咗之後，佢覺得自己做到，我覺得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好好嘅鼓勵咯。 OK， 同埋咧，今次我覺得咧，即係另一種嘅挑戰咧，因為我睇過佢做兩次 show 嘅，三次啦。 兩次啫，開過兩個。 唔係咁，但係上次KK box 咗次，即係係啦，咁嗰度一 part 啦，即係唔係叫成個 show 啊咁樣啦。咁然之後我就啊，呢、這個女人今次有一個新嘅突破喎，係、咯，即係佢跳嗰啲好 hot 嗰啲舞咧。 你個 hot 嗰啲冇打圈 嘅 喎。 係啦，同埋我覺得佢叻就叻在咧，首歌起嘅時候佢有鋪排嘅，即係佢開頭都冇乜嘢嘅，即係企喺度唱下啦，中間先就開始慢慢扭下條腰啊，之後再開始踎落嚟啦， 抹一字抹。 係啦，呢個又籌備咗幾耐？我想知 两个几月咯， 系啊，但不嬲你对自己，譬如喺台上面展现，可能系多啲 body language 嘅，系 comfortable 噶。 我觉得有时去到呢咁样嘅场合咧，唔喐先至唔 comfortable。真系其实既然我觉得要喐嘅话，我就俾多啲时间去准备咯。真系。真系，其实我用咗颇长嘅时间，因为我知道肌肉系需要时间去。warm up 佢，同埋佢要有個記憶喺度，即係我唔想人哋覺得我喺度背緊舞步啊，咁係啦，同埋因為真係冇錢請 dancer。 喂，但係我覺得如果你今次冇 dancer 咧，件事係好嘅， 係咪啊？因為個台嘅 size 啦，同埋氣氛啦，嗰啲嘢係啦， 變咗你更加有嗰種就係個 spot 喺我啊遮我呢度。 但 係 其實更加難嘅，其實一個人喺個台度攞嗰個好開心嘅感覺係難過一群人噶嘛，係啦。咁所以其實都用同排舞師阿 Valerie 用咗好多時間去準備，即係我都話我唔係要嗰種跟好多 step 嘅嘢，我係想要個 mood 同埋個成個你會覺得係你個人同首歌同個動作係一齊嘅，即係我係想要有呢個效果。所以其實一個禮拜都。两至三日排舞咯，最少。 哇、wow, ！所以筹备咗嘅系近呢几个月都一路都系呢个 routine 啦。 系啊，系啊 ，keep 住去做咯。 哦，咁而家松啲啦， 松好多，松晒。 你開始緊張到翻去睇翻曬啲相，你應該睇曬啦，因為你已經 po 咗好多咯，我見到你。 係啊，但係我啲我只係好少部分咋。係啊，仲有好多好多。 但未睇翻個 show 本身。 我哋會約埋成個 production team 一齊睇。 哇！ 會唔會見識到一班人攬咗一齊喊嘅嗰啲畫面？ 其實我哋之前都有好多呢啲咁嘅 moment 啦，係啊，成個 show 嘅過程實在係嗰個起伏太大。 Yeah, OK， 完咗呢個 show， 我想問啦，嗱又有慶功啦，喺後台，然之後大家再見面啦，即係嗰啲啦，邊個嘅情緒最激動呢？你哋成班都係 emo 人嚟噶啦， 係啊， 係 嗱，老老實實入到嚟後台就唔係好激動嘅，但係。个个入到嚟嗰阵，只眼红晒，即系话喊死人呢 嗰啲咯，模仿语气啫。 阿Mac 啦，Mac 入嚟就话喊啦。咁、yeah. 我都好期待 Mac 嘅 show 啊，27号咁样。咁啊，其实大家都喺呢个行业入边，大家识咗咁多年，都知道嗰个苦况， 更加大家要喺呢段时间去做音乐， yeah. 其实都系好艰难。咁所以大家都好有嗰种，哎呀，好戥我高兴啊！真系担心咗咁多，终、于都真系开到，而且又顺利咁、样，都 kind of 系系咯。咁所以比我想象中少眼泪咯。 系， 即系完咗 show，我觉得完咗 show 个系快乐，嗰、个释放多过系系啊。所以開咗好多支香檳嘅，其實嗰晚，加上又有 sponsor 啦， 有香檳女郎啦， 係咯係咯係咯， 啱曬。 唔係嗰個感覺係 relief， 因為終於都哇，所有嘅心頭大石都完，因為我哋係主辦，即係 Fancy Music 係主辦。即係話一蝕就係 friends 蝕最大嚿錢，我哋呢間有限公司可能就 真係有限， 有限。 你就俾我大限啊，咁樣。 佢有限，我先去到個大限啊， 努力啲。嗱，咁嚟，而家阿小花就完咗佢嘅 show 啦，係啦，咁所以佢就可以專注咧，就一間咧同我哋宣傳一下佢呢一張嘅最新嘅 EP。係 啊。 但先問下你啦，呢、這、一個今次嗰個嘅 EP 嘅名字咧叫做 Obsessions， 係啊， 係啦，點解叫 Obsessions 咧？ 因為其實我哋喺做。未去做精神位置之前， yeah. 即係我哋諗第四隻嘅 EP 嘅 concept 之嘅時候咧，我哋已經講討論好多。即係其實當你一個人有慾望嘅時候咧，個、恐懼係伴隨而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相反嘢，佢係一個並存嘅啦。即係你有幾想有一樣嘢，你就背後有幾多恐懼咯。 Okay. 即係譬如你好想成功，你就會做好多嘢，因為你怕佢會失敗嘛。 啊！ 即係你好中意一個人，你好努力去留住一個人，其實你就會做好多嘢。因為你都好驚失去佢嘛，你都唔敢行差踏錯。其實擺喺每一件事當最簡單，你好想食薯條，但會肥嘛，或者有啲人話熱氣啊嘛，即係其實嗰、那個 你問佢嗱，佢又豁出去啦。 你問啦，你好想食薯條，唔怕。 咁你冇就冇咯， 係喎冇呢樣， 咁你冇呢樣嘢，但可能你第二度個恐懼咯。 佢超脱咗嗰個層次啦，已經 係啦。 我恐懼就係佢成日喺我面前講運動咧，我覺得我人生咪少咗忽嘢咧。 係咯，咪咯嗱，咁呢個就係你嘅。另外一個恐懼啦，即係譬如你可能想運動，你想健康，但其實你好中意麥當勞。 嗱，呢啲咪就唔好叫佢出嚟做 live 咯， 冇下次噶啦。 我中意其他嘢噶嘛，衰人都唔了解我嘅。 咁所以其實就想係透過呢五首歌去探討一下。 係啊，其實精神位置好明顯啦、啊。精神位置就係、是、哇，你有好多慾望，但你又驚人哋會 judge 你啦。 Yeah. 或者你好想俾人睇，但其實你又真係好驚嗰個真正嘅自己俾人睇到。咁然後迂腐就係嗰種互相挾持，嗰種好愛，但係其實係好傷害嘅嗰一種嘅慾望啦。咁其實無神論係講嗰種，其實你究竟係。啊！你係怕有懲罰，所以去做一個好嘅人。 嗯， 係你本身係因為有冇神，有冇輪迴，有冇天堂，有冇地獄，你都去選擇做一個好嘅人咧。咁呢即係呢啲係每一首歌唔同嘅討論嘅重點咯。但係嗰個最 core 嘅就係有愛，就係有恐懼，係因為中間有個執迷喺度。係 OK， 就係嗰個 obsessions。 哦，嗱，佢解構咗咧就係個 EP 嘅名字啦，咁樣。嗱，我哋中途就問啦，究竟做呢張碟嘅時候，佢有冇克服到自己冇啲嘅恐懼啦，等等咁樣。咁但係我哋先就揾嚟翻咧，佢呢張碟咧嗰陣時派嘅時候咧，我哋重温翻當晚佢 concert 嗰晚。变做基巴嗰个 moment 就由呢首歌开始噶啦。 OK。 当眼睛很肚饿，总有一位贩卖餐车送酒波。当脑袋上好渴，总有一位慧能滔滔如珠波。这光不应求，渴望急症却被隔断，还寂寞。想要金窝直堕，总有一位咬住正根陀螺。淡入血液的淡，谁受愈却何用自责？ 整个人出世就根本赤裸裸 翼的他，谁受预及，何用自责？人任意随便拣，你可指望可保留？原来合来归自，天行在受持，透视野。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下午四点半将会联同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刘仪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就支援企业和就业的措施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警方今朝早在土瓜湾码头围道和潭公道交界拘捕四个怀疑堵路以及刑事毁坏的中三和中四学生。警方另外拘捕一个涉嫌袭警以及阻差办公的47岁男人。对于网上有图片显示一个女警坐在被制服的女学生头上边，红磡警署分区指挥官钟雅伦回应话：唔能够单凭一张硬照就作结论，指出当时女被捕人有反抗，亦都有一个男人尝试推开警员，并且协助女被捕人逃走。又话警员当时已经好快冇再坐喺对方身上，认为系属于最低武力。钟雅伦表示，今朝早七点几，有7至8个着住校服、戴上口罩、手套的学生在现场再次堵路，便衣警员即场制服3个15岁的男学生以及1个14岁女学生。在制服疑犯期间，一个47岁男人尝试推开警员，并且袭击警员，这个男人最终被捕。商业电台宣布取消出年元旦日的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商台表示多个月来努力研究不同方案，希望能够确保出年1月1号颁奖礼当日所有参与者在场外场内的安全，但至今仍然未找到最妥善的方法，所以无奈取消颁奖典礼，并且改以其他形式颁发奖项。商台表示将会继续进行乐迷投票，部分奖项会如常在网上投票。早前香港电台宣布暂停今年10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新城电台亦都决定取消新城劲爆颁奖礼。美国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国务院一年内提交报告审视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状况，并且对镇压维吾尔人的中国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对美方通过涉疆法案表示强烈愤慨，批评法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外交部话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阻止涉疆法案成法，停止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会根据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的反应。又指美方利用涉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关系，破坏新疆繁荣稳定，压制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是绝对不可能得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以及非常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日间气温显著下降，天气转冷，随后几日早上寒冷。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066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59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7点，升3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89.1是跌了3.5，腾讯控股328.2跌2.8，美团点评100.6是跌3元，汇丰控股57.05跌9毫，建设银行6.16是跌4仙，中国平安88.55跌1.45，盈富基金26.25跌3毫，小米集团9.03升了2仙。中国移动59.55升了1.5，工商银行5.47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48，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2，加元1.33，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5点，跌244点。港金现价报13,83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3.01美元，卖出1,48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在城市花园。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窝打路道在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龙尾亚皆老街。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咁而家大学站仍然都系关闭，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亦都系继续关闭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九龙坑桥面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CIBS， 我是桂花田啊， 我是陈淑兰， 一个俾你开咪嘅多元平台， 现正接受第29、30季节目申请。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有困难，即刻打23312334，有专人帮你填噶。 网上申请 CIBS Airtime 同埋制作费， 帮我帮你填啦，一啲都唔难。 了解详情请上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骚动音乐，我自由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眼泪，不识趣，穿着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出去。 嚟到三點八啦嚇， 係 啦，咁今日我哋蘇總有冇咧？繼續我哋嘅嘉賓啊，鄧小巧 ，hello， 係啦，咁啊頭先講下佢啱啱今個禮拜嘅 show 啦，係啦，咁啊同埋咧就開始講緊佢嘅新嘅 EP 啊， 係 Obsessions 啊，講啲歌之前，我想講啲相啊， 係，哇！我想話打開個 CD 之後咧，你會以為你收到一本呢個雜誌啦，因為入面咧全部都係相嚟，好厚一沓喎、 哦。係啊，唔係紙個紙好厚，因為要有嗰個厚嘅感覺先至高級。即係如果唔係薄切切咧，就會好古怪。十幾張相啫嘛， 靚啊， 真係好多做。 同埋喺造型上面都試幾多新嘅嘢。 係啊，因為其實我好中意爆炸頭嘅。 係 啊，真㗎。 係啊，我嗰陣喺芬蘭嘅時候咧。好鍾意爆炸頭，但係因為其實上鏡實在太不利啦，即係如果係錄影啊，即係影相可以就可以成、嗯、但係錄影就好難，咁我就髮型師就 ban 咗呢個 idea， 咁就落咗去個 EP 度囉。 哦，咁、啊、性感睡衣呢？ 性感睡衣就性感下囉。 因为呢一张算系佢几张碟以嚟咧，呢一个系最性感嘅一个嘅造型嚟嘅， 系 啊，系边个提议你试下呢一个嘅方向？ 其实冇噶，即系佢攞咗一扎衫嚟，咁样系啊， 自己面对自己，做咩嘢唔敢讲嘢你？ 唔系咁其实本身有一件，本身系搭一件白色嘅外套添嘅，你会见到嗰件有一张系连住个。白色外套嘅，系啊，其實著咗喺入邊嘅。咁然後攝影師話都係中意冇白冇外套多啲， 好啲啊。 係啦，咁樣就 clean cut 啲啊。 係啦，咁想要乾淨啲咁嘅感覺。 幾好啊，我覺得係試多啲唔同新嘅一啲嘅 style 啊。係 啊 係 啊， 所有嘅嘢 係我自己都中意。 OK， 所以嗱，你叫音樂上面有新嘅嘗試啦，造型有新嘅嘗試啦，髮型都有新嘅嘗試咁樣係啦。嗱，我哋頭先咧就講緊呢一張碟咧，就真係講緊即係你有啲咩渴望，你就有相應嘅一啲恐懼。 冇錯。 你做完呢張碟之後，你有冇克服到鄧小巧以前嘅一啲嘅恐懼嘅嘢啊？其實。 我諗我以前係好恐懼去表現我好女性化嘅一面嘅。 嚇點解？ 因為我會你出咗色，我都好男仔，即係相對地係覺得我中性啲啦。好耐之前識， 即係唔係嗰啲好典型嗰啲嘢嗰啲咯。 係啊，即係我即係你會見我 係邊個？一個典型嘅係邊個啊？ 彭詠儀嗰啲咯。 无厘， 我突然间想讲一个人名，但系都系冇啦。 我唔俾反应。 系啦，系啦，系。 咁因为其实嗰个我以前嗰种好硬净嘅嗰种，当然系因为好多自己成长背景啦。咁但系某程度上都系由于个恐惧被伤害啊嘛，即系好怕被伤害。咁你硬净啲咪冇人。冇人敢怼你咯，咁即系冇人敢插你两刀咁样。咁但系越系对自己嗰个女性嘅 energy 越系感觉自在嘅时候咧，就反而冇咗嗰种觉得女仔就会俾人恰 嗰個嘅前設啦，係啦。咁所以其實由上一隻碟 No Coincidence 其實已經係女仔啲嘅啦，相對地。咁然後去到呢一隻碟就真係完全嘅女性化咁樣咯。咁都成日提醒我對 team， 其實我真係一個女仔嚟嘅。 因為佢嘅歌係有曬所有嗰啲温柔嘅特質嘅，係啊，所以即係嗰個 touch， 我覺得喺佢嘅音樂係一度都 feel 到嗰件事。咁佢我覺得係慢慢係一個認識自己嘅過程。 係啊係啊，冇錯。 咁樣樣咯。係啊係啊。好啦，你嘅新歌咧叫做《無神論》。係。係啦，咁而今次咧就係、是、哇，這個、呢一個咧作曲同填詞嘅班底應該係一個集體創作咁樣啦。係 啊係啊。 有你啦，跟住有馮允琪啦、十一同埋謝國維啦，一齊作曲同一齊填詞嘅。 填詞就係我填咗第一版先至。交俾大家一起去改嘅，因為時間嘅關係啦，由於時間嘅問題啦，咁然後我自己本身都有一啲嘅嘢我自己想講，咁我填完之後，交俾佢大家去改嘅時候，大家就喺最後一個 chorus 嗰度改咗嗰、那個加入埋宇宙嘅元素， okay. 即係本身我淨係本身我嘅討論就係、是有神定冇神會唔會影響你做一個好人？但係佢多一樣嘢就係、是。假使呢個世界係咩都冇嘅時候，其實咩都唔使討論。同埋其實有佛家有一句就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嘛。其實我哋嘅世界嘅形成就係因為有碰撞。咁所以人生於在世上就有碰撞，就有掙扎，就有恐懼，就有慾望，就有各樣嗰所有所有各式各樣嘅嘢咯。 哦，你係幾時有呢一種嘅思考噶？ 其實我係今年我諗。首歌 melody 寫完嘅時候係七月定六月嚟嘅，我記得係。咁然後去到一個位係好多嘢都好差，即係好多事情或者好多人，我覺得點解可以咁樣講嘢？點解可以咁樣做嘢？點解可以咁樣反應嘅咧？咁樣咁然後我覺得係咪因為佢哋覺得唔會有後果？係咪因為？唔會有一啲嘅責任， yeah. 所以就咁去做咧，咁就延伸到去我諗嗰樣嘢就係、是、啊，係咪因為有神，所以我先做一個好人？定係係咪嗰啲人覺得冇神，咁我中意做咩咪做咩咯，為所欲為咯咁樣，咁就繼而又產生呢個諗法咯。 系 啦 ，OK， 系咁样嚟嘅。 OK，、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下多啲啊。咁当然一阵间你仲有一首 side track 都系你自己填词， 系 啊，会唔会嚟紧再试多啲喺呢方面嘅？ 会嘅，我其实希望自己下一只碟系包碟嘅，自己 词方面， 词曲都要有一半咯，起码，系、啦，即系起码系 co-write 咯，我自己谂法系咁样样。咁当然好多好多，即系有时缘分噶嘛，咁睇下嗰个人你想同佢 co-write 啫。系咪先？人哋想唔想同你 co-write， 或者系你大家都想 co-write 到出嚟嗰件事又啱唔啱用咧？咁、又可能好多咯。咁但系我谂词我自己一个人嘅话就易控制咯。 OK，、但系我想话咁嗱，因为嗱，你同阿冯允琪同谢国维就一齐 co-write 好 make sense 啊，大家好了解啦。咁跟住加埋李十一系一个咩机遇咧？呢首 哇，李十一真系正到爆裂啊！真系正，争啲讲咗啲。好衰嘅字眼出嚟、 你睇住有冇下次做 live 噶啦？ 系啊，好惊啊，我真系好惊啊！我同你做 live 节目冇咗做 live， 冇 live， 我哋都冇埋啊！ 因为我成日形容李十一个脑咧系 Jones 嘅。 是啊， 但 是啊， 但嗰个 Jones 咧系一个至高无上嘅赞誉啊！真系，即系如果大家识李十一系一个点样嘅人，就知道，即系你有个黐线嘅你个人，点会谂到呢啲？咁样嘅鬼才嘅嘢，咁而呢一首歌其实佢亦都系系咁样样。其实个基调咧，即系我编曲就唔叻啦，即系特 program 嗰啲我唔叻唔识，咁就由佢同阿维啦，阿维做多啲啦，咁样。咁然后我哋写呢一首无神论嘅方法咧，就系、是、我哋写咗大概个 chord 个 flow 系咁样啦，个 beat 嘅 flow 系咁样啦。然后就 OK， 李十一唱两条， 洪 永琪唱两条，邓小巧唱两条，谢国维唱两条，跟嗰个长度去唱。唱完之后揀譬如冯永琪呢两句几好听，几得意。李十一呢句又几得意，咁、样。诶，邓小巧呢两句，不如摆后啲啊，咁样。即系一个咁样嘅方式组成《无神》呢一首歌嘅。 系， 系几好玩嘅。 即会唔会同你喺外国即系参完个 running cam 啊，或者诸如此类，有啲启发？ 嗰次又唔系咁做，嗰、次系真系。嗰次係譬如我哋由 chorus 開始寫嘅， yeah. 譬如精神位置係由 chorus 開始寫， yeah. 寫完個幾句 chorus 之後，我哋要即刻寫埋歌詞，因為、 oh, okay. 因為其實覺得嗰種 beat 咧，唔寫埋歌詞入去之後填詞冇咁精彩嘅，係、 yeah. 啦、 okay. ， 咁所以嗰下就要填埋詞，加上亦都時間非常之緊迫啦嗰次，係啦，咁所以嗰次同十一呢次咧又唔同 ，OK， 咁我先聽一下佢哋今次呢一個集體創作啦， 係 集體創作啦， 無神啦。 始在心中编织，不动就止，不再挂齿，人类太多劣根怎抱意，思想有多因果结果， 这首歌咧，即系唔系好我哋听开广东歌嗰种走法， 系 系啊， 因为写嘅时候都系恋剪噶嘛，我哋即系个恋剪嘅意思系就系唔想用一个写verse A B chorus bridge 咁样嘅方式去写，总之就大家 free flow 去 jam 咗啲咩，然后再系咪调前系咪调后嘅感觉去。达到我哋想要嗰种朝圣嘅感觉， 系啊，所以几有，同埋我几中意编曲啊，真系有种开光啦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宗教仪式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个头去到一嚟就已经有啦，music break 啊等等嗰啲， 系啊，同埋嗰啲，系同我同十一一齐录噶嘛，系好好玩嘅， 你同十一一齐录啊。 系啊，做咩啊？ 唔系即系你录嗰个，我觉得 OK。我谂你十一唱歌， 你十一唱歌好好听。 我知，我谂佢个样啫嘛。 我所以录，我要录。 唔系，我哋逼佢嘅，逼佢嘅，逼佢嘅。 搞错 嗱，啱啱听过呢首咧，就系新嘅，呢就系派台歌吧啦。咁啊，系无神论啦。 系 咁啦，但系之后做一首 side track 嘅， 系 啦， 都会 plug 嘅，应该呢首。 系啦，我就想知两首歌有冇一个拉能，因为叫原罪。 佢本身係冇嘅，本身咧其實係收到香檳女郎嘅 melody 嘅時候咧，亦都邀請咗阿家謙咧去寫嘅，咁嗰陣就二揀一派先，咁就揀咗香檳女郎去做先啦，咁就變咗我亦都有時間走盞去填無神論嘅詞啦，同埋係原罪嘅詞嘅，咁其實嗰陣填下填下覺得，因為阿 Terence 咧，咁我哋中間交流咗啲故事啦，咁佢知道咗即係我一啲嘅諗法，然後佢就寫咗呢一首嘅 demo， 佢 demo 名咧就已經叫 Guilty 啦。 哦， 系啦，就已经系你系有罪嘅咁，系啦。咁当然人生而就有罪啦， yeah. 即系所以你就好容易谂起无神论嘅一啲嘅，即系会觉得好似系有关咁。咁但系其实嗰、那个原罪要讲嘅嗰样嘢系好多时候我哋要去辩护啊，为自己。好、 yeah. 多时候唔肯承认。一啲嘅錯，其實有時候人講一啲感想出嚟咧，唔一定要話最衰係你啊、 嗯。 其實係只要你只要對方 acknowledge 你呢、這個，啊、哎、係啊，原來我咁樣做你會唔開心。 Yeah. 其實可以好簡單，誒、哎、唔好意思啊。其實唔使話，喂你咁樣講，你用嗰兩個字就唔啱啦。我知道你唔開心，但你用嗰兩個字唔啱咯。即 系 好似同你打官司，即系嗰阵你签嗰个合约条文嗰个字点样用？嗱，你咁样用咧就得唔到呢个遗产噶啦，咁样即系有一种咁嘅感觉，我就觉得好唔人性化嘅咁样嘅相处，特别系喺爱情上面啦。咁但系好多人喺爱情上面好想推搪责任啊、 嗯， 但其实永远一段爱情有几咁好，同埋有几咁坏都好，都系两个人共同成就嘅 共业， 系啦，两个都系共犯，系啦，两个都系共犯， 系 啦，咁但系。即其实入面就讲咗一种是本身是我去同你讲，哎呀，你咁样做令到我好唔舒服，你仲搞到我变翻被告，即系原告变被告，你仲话翻我，你根本用嗰两个字就唔啱、 啊， 即系我觉得咁样样嗰种嘅关系系好生硬，嗰种人性系好生硬，而嗰种咁样样嘅辩驳嘅人性系嚟源于佢唔系唔觉得自己错，佢系好怕。有错呢个字挂喺自己嘅身上，佢嗰个恐惧系喺度啊，多过佢系唔想人哋觉得佢错，多过佢觉得佢自己冇错， 嗯， 系咯。 O K， 呢一段你要再重新 loop 一次自己听翻，系一个复杂啲嘅概念嚟， 系啊， 系啊， 要扭噶有啲嘢， 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你第一次听，哦 O K， 但系你要。 O K， 同啲歌一樣咯，你要消化啊嘛，即係未必係你最即食嗰啲。哦，原來係咁，分手咪唔開心咯咁。 其實總之最重要講嘅嗰樣嘢就係，當一段感情完結又好，點樣都好，唔應該係一個好理性去分析咯。 嗯、 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講得叫感情，其實就係好唔理性嘅嘢、嗯，然後用一個好錯嘅 approach 去分析嗰個是與否咧，就好唔啱啦。 O、okay, K，、嗯、所以我都幾我幾喜歡就係啲歌手會自己去參與好多創作上面一啲嘅決定啦。咁、嗯、所以我對於你，譬如你嚟緊下一年，你希望你嘅目標就係、是嗯、喂，起碼我係譬如曲，我係一半都希望起碼都係 correct 啦。咁然之後詞可以自己填曬。咁我大家可能會了解鄧小巧嘅諗法啊，等等嘅好多。 其實都儲咗一啲嘅題材，自己可能會想講，同、嗯、埋有一啲嘅音樂人想同佢一齊合作。咁、 嗯、 但係都真係。要真系落手去 plan 个 project，、yeah. 究竟个成数或者系嗰个时间嚟唔嚟得切做咯？系、mm. 因为其实创作嘅过程可以好长啊。 Yeah. OK， 咁唔紧要啦，先放个假先啦。 系啊， 系啊，去边啊 ？Please 去日本啦。 OK，、哎、去完日本放个假翻嚟，咁我哋 又 继 续做嘢啦。 梗系啦，咁啊再期待你下一年嘅时候一啲新嘅作品。 系 OK， 喂，咁啊首要恭喜晒你开咗一个好正嘅 show。 嗯， 第二咧就系、是、出咗一张好正嘅碟。 系 啦，邓小薇嘅新碟咧叫做 Obsessions。 系 啦，而家听埋佢呢首嘅 side track， 嚟紧可能都会派台嘅歌、嗯。作品嘅名称叫做原罪。多谢晒小巧 ，Thank you。太多爱他的证据。 成你不堪的最初的答辩，曾和我一起因慈悲，我都不会再躲避，前途里曾留气味，太可悲，牢狱里惩罚你自己。难入夜晚，成个法不需要太优雅，继续再折磨，然后撞上我。如怪我喜欢你太多，情绪太坎坷，仍然仲再想到最初你最近。 配学位阶段以及统一派位结果将会在明年7月7号公布。天气方面，与热带气旋北面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南海中北部，并且预料会在今晚移近广东沿岸。此外，中国西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日抵达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以及非常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雨，日间气温显著下降，天气转冷，随后几日早上寒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3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3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66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7点，升3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89.3是跌了3.3，腾讯控股329.2跌了2元，美团点评100.5跌了3.1，汇丰控股57.05跌9毫，建设银行6.18跌2仙，中国平安88.65跌1.35，盈富基金26.25是跌3毫，小米集团9元跌1仙，中国移动59.3跌1毫，工商银行5.47跌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77，瑞士法郎7.941，澳元5.338，加元5.889，新西兰元5.096，欧元8.6732。每百日元对港元7.2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27。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5点，跌244点。港金现价报13,83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3.41美元，卖出148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Radio 2, 騷動音樂。 時間嚟到下晝嘅呢個係四點十二分啦，咁誒你知聖誕都差唔多到啦，係嘛？咁我梗係期待啲聖誕歌啦。咁上個禮拜啊，梁詠琪拍一首係平安夜啦，雖然都唔係 exactly 係一個聖誕嘅主題嚟嘅，即係希望每一晚都有個平安嘅心情去入睡啦咁樣。咁但係咧，咁你記唔記得上年咧近聖誕嘅時候咧，香港有一對嘅二人嘅女子組合啦，叫 GTB 啦。咁佢哋有一首歌叫做《我份禮物》咧，咁樣 就不斷重複我份禮物咧。 係啦，咁樣樣。咁咧嚟到今年嘅聖誕前夕啦，咁都唔係好聖誕嘅，但係我覺得佢有一種係嗰啲聖誕 party， 啲姐姐好寂寞，就見到個好得嘅仔仔咁樣樣。 姐姐好寂寞， 系啦，遇到个好得嘅仔仔，咁然之后咧，佢哋就做咗一首歌。咁、我觉得都系趁呢、这个即系成 多 party 嘅一个季节啦， 即系小心一啲派对嘅陷阱啦。 其实主要系提醒啲仔仔，佢唔系想反映姐姐嘅心态，佢 系 想提醒仔仔记得嗌唔好。 系啦 ，GTB 有呢一首新歌，歌名叫做《靓仔》。 小仔仔粗到好似你咁结实，拍手样又踏实，好似一份礼物。呢一刻我好想你做我嘅玩物 ，Party till the midnight， 做最美艳嘅废物。小姐我系咪见过你？吓，弟弟你饮到木叉叉。小姐你好似几面线？吓，我肩头稳扶住我个人。我肩头晕，俾我坐一阵，跟住我只手沿住个胸肌嘅线条一路摸落去，搵翻张凳。仔仔你都几粗壮，我只手臂有冇偷懒 skip 过 leg day， 有冇腹肌？点解你有啲面红？系咪做戏？姐姐几中意你，一齐开支 shot 你。今日话晒系支持 networking， 咁我哋就要投入 networking。今日 Q 六讨论乜嘢？世界前程 global warming， 资本主义冇一日肯停。其实呢刻我净系想睇 Netflix， 食厌晒 upper house 都冇嘢好食，不如嚟我屋企炒啲嘢嚟食，厨艺呢啲嘢要姐姐帮你启迪。我肩头晕，俾我坐一阵。弟弟，来来去去，拜拜。 如果咧你啲小朋友将来想吸娱乐圈咧，你可以俾呢首歌你啲小朋友听噶， 等佢知道 大染缸同埋盘丝洞一样啊！ 盘丝洞， 你唔好讲真，好多好 好多蜘蛛精啊！好 驚啊！媽媽 GTB 啊，呢首嘅新歌叫做《靚仔》，係啦，咁嚟到同阿瓊嚇，即係介紹下啲華語歌嘅時段啦。 你頭先播呢首歌，即係我嗰首歌好正氣㗎，你知唔知啊？ 咁咪揾嚟洗滌下大家嘅心靈咯。 好啦，我哋要講一個啦。 哇，真系争劲多！嗱，今日咧想介绍呢一首歌咧，系林夕嘅作品嚟嘅。 系 咁，我谂呢首歌系咧大家比较熟悉嘅部分就系《夕夜填词》啦。咁主唱咧系台湾一对嘅独立乐团，叫做灭火器。 系 咁，我谂咧香港人可能对灭火器比较有印象咧，就系台湾太阳花学运嗰阵时。 系 咁，佢哋写咗一首作品叫做《倒醉天光》。 系 咁，虽然系台语歌嚟嘅，但系香港嗰个传唱嘅程度都好高噶。咁另外有一件事咧，就系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呢一种咁直接讲社会运动嘅歌，可能系网上流传好劲，又或者可能系大家可能市民好喜欢啦咁样。但系咧，其实呢一首歌系第26届台湾金曲奖嘅年度金曲嚟噶。 哦， 你谂下，台湾金曲奖系台湾文化部俾钱去搞嘅，每一年支持乐坛发展嘅一个活动。 就睇到大家个社会几唔同咯。 唉，冇讲呢啲，真系唔想喊啊！真系， 系咪先？ 系啦，所以你见到嗰首歌系无论主流也好，民间也好，都得到好强嘅认同嘅。 系。 咁呢一首歌咧，其实歌名中文名叫做《双城记》啦，佢嘅英文名叫做《City of Sadness》，就其实佢系想讲悲伤嘅城市啦，咁样。咁可能好多人咧都会去解读就系。会唔会讲嘅系台湾同埋香港，尤其是香港啦？呢半年系啦，呢半年嚟嘅一啲故事。咁但系点样系双城咧？即系 double city， 点样会有两个城市咧？咁其实咧，佢又想呼应翻咧喺台湾70几年之前面对戒严嘅嗰个情况。 哦， 系啦。咁其实同一时间佢亦都想向呢、這个咧之前有出电影嘅台湾好出名的电影叫《悲情城市》，侯孝贤导演嘅电影去致敬。所以佢最后嘅一段嘅 melody 咧，其实嗰套电影嘅配乐嚟嘅，佢冚埋落去，咁你见到系真系好多心机喺入边啦，咁样。咁然之后点样会有呢次合作咧？好得意嘅，就话咧佢哋林夕啦，同埋灭火器嘅主音，佢叫做杨大正，系今年咧，即系旧年啦，台湾金曲奖嘅评判团嚟嘅。咁然之后咧，阿林夕就半讲笑半信咁，佢话：，唉，啲人啦，就系识搵到我写情歌。我想写啲坑啲嘅歌咯，咁样系啦。咁灭火器就话坑啊，得，我嚟得，咁样。咁然之后就促成咗今次嘅合作咯，咁样。 系，咁你觉得够唔够坑咧？ 好坑， 嗰个坑嘅位系边种坑先？ 坑嘅位系 即系大巴大巴车醒你嗰啲坑啊，定系？ 呢首歌坑嘅程度系咩啊？系网传啊，呢首歌推出啊。林夕喺內地嘅所有作品被封殺，你話佢坑唔坑？ Wow. 真係呢一種坑咯， 係 啦。咁大家因為係國語歌嚟嘅，唔知道大家捉到幾多歌詞啦。所以我諗我哋聽咗先，之後我翻嚟嘅時候有啲都真係坑嘅歌詞可以同大家講下。 係滅火器嘅呢對樂隊係嘛？ 係滅火器嗰、那個名稱叫做《雙城記》。 犯了明天的罪，有心的人原罪是没本事谄媚，无脸的人受不起卑微报的恩惠，有梦的人再也没有自由闭嘴，漂白城市的泪，烟雾不必再吹，蝼蚁只有汗水。历史 细磅磅，佢只系讲四字词啊嘛， 要讲啲好高级嘅嘢。咁头先大家听到嘅尾段嘅呢一段咧，就系之前咧《悲情城市》嘅主题曲。咁歌曲原名叫做《神思者》，神就 系 精神嘅神，思考嘅思咁。咁我谂其实。你可以理解成為是一種對於現時香港或者以前台灣的一些的歷史的事件啦，因為我們現在經歷的事情以後都會變成歷史事件啦的一個呼應啦。咁亦都其實大家可以欣賞的更多是對可能電影當中的一個致敬啊等等。我覺得其實可以有不同的解讀的。 哦，但你覺得歌詞入面你覺得辣一些的有些什麼呢？ 哇，真是漂白了城市的淚，煙霧不必再吹。 哦， 跟住呢，蝼蚁只有汗水，历史总在轮回，哪里没有纪念碑，哪种悲情更加悲。跟住呢，他们用弹药回答，不中不中不中听不中听 不中听 不中听的喧哗， 即是不啱听啦， 是不啱听的喧哗。汗腺我开始中唔到个 key， 不中听 系汗腺只能在沉默中爆发，冷血是冷血者的大骂，热血是热血者走到遍地开花。 哦，哇哦！ 即系我谂呢句，即系我睇咗歌词之后咧，我心入边就得一个反应，即就系、是、啊。即系唔咁林夕啲嘢， 系 好应该。 咁不过林夕佢就算写专栏嘅时候，其实佢对某啲时事嘅分析啊等等，其实都系几重嘅。 系，同埋都好清晰嘅，我觉得好多嘢都咁样咯。咁、哦、但系我又有一样嘢系身为香港人一个感受啦，就系、是、呢个作品只能诞生喺台湾。 哦、 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嘅。 或者如果要去上到頒獎台嘅時候，可能喺嗰邊會係一個更加 welcoming 嘅一個嘅地方咯。 係、 香港就難啲咯，即係派台都未必係好容易嘅事情咁樣。同埋個 MV 係咪都係用近 所有嘅新聞片段啦？ 新聞片段嚟嘅。OK， 咁所以嗱，啱啱呢個 weekend 都係啦，有一首歌佢都係用近呢半年好多啲恐怖嘅新聞片段咧、做成咗佢呢個 music video 嘅，傳眾度都好高噶啦。 哇！ 方浩文啊，係咩？ 一日都已經好似破咗150,000。 係啊，新歌。人话， 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错就错在已被禁，欠金运倒退的押韵。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左边播剧情是空洞。活对话信任已断送，你爱谣言或中经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不够，你最重要是过程，决不证明，靠左耳转过右耳。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

钟雅伦表示，今朝早七点几，有七至八个着住校服、戴上口罩、手套的学生在现场再次堵路。便衣警员即场制服三个15岁男学生以及一个14岁女学生。在制服疑犯期间，一个47岁男人尝试推开警员并且袭击警员，这个男人最终被捕。中聯辦主任王志文以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並且致辭。林鄭月娥強調，要按一國兩制要求，完善特區與憲法及基本法實施相關制度及機制。王志文提到，要堅定維護憲法，香港特區不存在脫離憲法的法治，一旦憲政秩序受到破壞，社會要付出代價。他相信市民會因應止暴制亂這一項最迫切的任務，支持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施政。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漸轉多雲，晚間氣温大約是17度，明日最會有幾陣的雨，日間天氣轉冷，市區氣温顯著下降，至到明晚大約12度，新界再低一兩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听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寒冷，风势颇大，天气渐转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3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062点，跌328点，总成交金额71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7点，升3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6跌2.4，阿里巴巴189元跌3.6，美团点评100.5跌3.1。汇丰控股57元跌9.5，建设银行6.17跌3仙，中国平安88.65跌1.35，盈富基金26.25跌3毫，中国移动59.25跌1.5，小米集团9元系跌1仙，友邦保险77.6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5，瑞士法郎0.986，澳元0.682，加元1.329，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5点，跌244点。港金现价报13,85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3.12美元，卖出1,48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交通暂时系正常，咁而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就比较车多，东行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咧，交通系繁忙，车龙排到近天后庙道。今日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同埋去深水埗方向咧，近住窝打老道交通都系繁忙嘅。就系弥敦道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太子道西同埋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之后提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喺红磡嘅宝麒利街因为紧急维修，而家去何文田方向近住观音街一段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系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先嚟到下昼嘅4:43，欢迎有 Gigi 梁咏琪啊，歌名咧叫做《平安夜》，但系就未必系同圣诞系有关系嘅。反而咧就系、是、希望就系你临瞓前可以讲一个 bedtime stories 俾你身边嘅人听，然之后咧等佢可以抚平佢嘅情绪，好好咁样瞓一觉嘅。佢把声好啱唱呢一种嘅质地嘅作品啊，跟住呢位嘅歌手都系嘅。佢嘅声音本身已经好有嗰种凝神嘅作用嘅。Janice 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收录喺佢嘅专辑《In His Name》入边。新歌歌名叫做《铁兰花》，歌词入边都成日提住 joy。要数到呢一种好 joyful、好有恩典嗰种感觉嘅咧，跟住嚟紧十二月呢一个嘅节日就系其中一个啦。呢度嘅乐队咧，第一次有一首原创嘅圣诞歌，今日正式派上电台。嚟自 Dear Jane 新 single Dear Christmas。 It's green. 自己，跨过伤悲，可见的全是你这一场。 系每个故仔都可以大团圆结局噶。 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垫。感激贵族来蜗居化缘，这世界其实不是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二段。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小心煮起你那份暖。 今年 J 风的四首作品都是跟旅游有关的，而 MV 亦都是叙述紧同一个爱情故事。故事嚟到呢一张揭晓，原来自己从来都只是女主角的其中一站。 假使走遍没有宫殿，蜗居都会在这边。 作曲是 J 风，加上黄唯一，填词黄伟文，编曲周石汉、王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冯允谦《寻找白金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时间嚟到下午的4:53，阿琼呢 part 拣嚟嘅系杨丞琳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歌，歌曲名称《我不认识你》。 人海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不知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化那些美梦，那副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意从雨伞碎了走出落地，是我挨不起。陪伴那人，便 曾是最亲的你。 我觉得是很标准的广东话发音啦。check 翻之后都发现咧，原来都唔系杨丞琳第一次唱广东话嘅原创作品啦。 如心不痛，难以置信，能你会这样痛？要怪只怪世界今天消息灵通，同日张嘴无数个你，还叫我放轻松，你眼中的等闲事。在我心很重，夜里才想起，做过谁自己？情意藏于心，谁料早送落地？是我挨不起，背叛难忍，便很努力忘记。难道要杀？ 作曲有林家谦，填词有陈永谦。杨丞琳，我不认识你。刚才说其实那首歌已经不是杨丞琳第一次唱广东话的原创的作品。那我都是特登 check 的啦。原来在08年,11年前呢，他试过同一位香港男歌手合唱的。陈柏宇合唱的这一首作品， 遗憾到无助到难受到残酷到到早上很怕张开眼睛，连望见墙上破灰一片，多想到那张脸便逃面和远命， 这么感性难怪无法撇清，已逝去感情早已没生命，这种反应完全是任性，告别唯有当擦亮眼睛。 搞笑失恋者仍然健在，现实要放弃过去至找到未来， 曾被爱同样有权分开， 拒绝悔改会死于爱海，一生本应该活在现在，挂念会美化了错爱永远受害，就在理论尽致精彩， 绝意幸难无可奈。 歌曲名称叫做《理智与感情》，我觉得不同的是广东话好像进步了。阿杨丞琳啊， 谁没有盲目过，然后再麻木过，要功可得到比失去多，曾认过明白过，只不过花开过，最想念仍然是无花果。 话虽不错，人有时爱痛楚，太自觉可能偏却会帮助，太浅色上谁人凭什么会令谁永世困在最初。 但是失恋者仍然健在，证实要放弃过去至找到未来， 曾被爱同样有权分开， 拒绝悔改错爱永远受害，就在理论尽致学精彩， 说意幸难无可奈， 如何这么理智的话， 那段爱可能是假， 就与他合到快乐吧， 一 总有代价。这仍然健在，证实要放弃过去，只找到未来。 曾被爱，同样有权分开， 拒绝悔改，会给感性所害。一生本应该活在现在，谁每日能开心喝彩？最可惜理论如何精彩，那寂寞如何？